有事儿？ 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这个坏坏啊，你还得啊，这同志这名字起的啊，就是网名嘛，网名嘛，是吧？这个净勿扰啊，说大伙儿都辛苦了，是吧？啪啪熊，哎呀，说当大夫可不容易啊，是啊，咱们得保护人家合法权益嘛。敏敏，祝大伙儿节日快乐。小铃铛，芋圆，幺幺枝桃，老宋，这都老朋友。二豆平安是福，呼啊，说是立新嗓子又痒痒了，那是你看看顺其自然说了吗？好，呵呵好，对。啊，阿尔汗布拉宫的回忆，哟，王印自冰晶说我是够这个科边的这个水准，他念错了，他故意的，我是科班的边嘛，哈哈，对嘛。还有这个2643这个事儿您还得跟银行好好合计合计，是吧？按照政策来呗。2598-1723啊，9418，哎呦，是7997-8572，哎呀，说哟，别唱了，都哎呀，就听都是，哎呦，都受不了了，这个享受啊，哈哈，是吗？你高兴，好嘞，我接茬唱啊，哈哈，不耽误我这会儿唱，接下来再过二来分钟，新闻天天谈，我是继续唱，是吗？啊，这个开个玩笑啊，不过呢，话到此处呢，也就差不多了，是吧？祝各位节日愉快，再过一会儿的继续来收听咱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吧，各位兄弟姐妹们。 我爱你中国，亲爱的母亲。 橱柜，我就选金牌橱柜，16年专注只做橱柜，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。 知名好酒不常有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，它以品质至上、口感独特著称，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。那么今天呢，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1折秒杀名酒的活动，那扫码价3960块钱一箱6瓶的茅台纯原浆酒，先是单价5折1980块钱一箱，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，买一得五，也就是说今天1980块钱可以得到5大箱酒，这样算下来呢，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块钱，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。是的，朋友们，你没有听错，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-067-1199，400-067-1199，1980块钱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块钱的5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。那么最